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31号22点到2019年1月1号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跨年活动以北京电台文艺广播为主直播间，联合北京电台交通广播、青年广播共同进行音频直播。听听 FM、 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中国青年报官方 APP、一直播、凤凰峰直播、网易新闻将同步视频直播。来自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木偶儿童剧《小铃铛与匹诺曹之寻找七彩心》将于本月31号在戏剧场上演。这部剧讲述了匹诺曹和木偶剧院的报幕员小铃铛寻找七彩心的传奇旅程。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疯狂双子星》正在海淀剧院上演，将一直持续到1月27号。故事讲述了双子星号游轮上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船员波派和波塞冬疯狂而爆笑的海上奇遇。这两天本市气温明显下降，2019年元旦前，本市供热部门将集中开展访民问暖活动，请听报道。 朝阳区红庙北里14号楼是以往的低温重点户。上午，市热力集团工作人员来到居民家，边询问居民供暖情况，边打开温枪测量室内温度。 现在咱的温度22度多点。 居民马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供暖季家里的温度比往年好很多。 温度可以啊，挺暖和。你看我穿衬衫背心，因为我怕出汗。 在这个小区运行了30年的热力站里，记者看到不少设备换成了崭新的，管线外部也包裹着厚厚的保温材料，像穿上了棉服。市热力集团朝阳第二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向新告诉记者，改造前小区供热管线腐蚀严重，并且基本堵塞。 今年这块我们也是做了楼底盘跟二次线的改造，户内管线我们常年都在干，整个这个站设备进行了增容了，原来带3万平米的面积，现在扩充到5万平米。 市城管委供热办副主任孙作亮介绍说，2019年元旦之前，各区供热部门和供热单位将集中开展访民问暖活动，重点围绕像红庙北里这样以往供热质量不高的小区，以及本采暖季用户投诉集中的小区，开展进社区入户走访， 了解供热方面问题，尽快的解决。还有一个检查一下供热管网改造的效果有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通过12345热线平台啊，我们把前一段时间所有投诉集中的小区啊都排查出来了，管线老化的、采暖季期间不太好解决的，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等到转过年来再做彻底的更新改造。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

怎么快法到底有多快？ 首先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号新家呢采用了最新研发的材料一号新材， 嗯， 然后呢又用更新过了的这个施工工艺，就是说从传统家装的这些弊病上面去解决这个装修时间长的这个问题。 传统的装修我们都知道这个时间得有多长。 对对对，一般正常你传统装修的话，那么如果你是老房的话，装修的比这个新房时间更长。老房呢你要拆除很多原来就有的东西然后再修补，对吧，这个时间就很长 啊。它不是在一个毛坯说啊，我所有的都可以就是从零开始的。 对对对，你像有一些老的这个建筑啊，墙体都开裂了，对吧，你要进行处理加固。那么如果是你新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呢如果采用传统装修的话，一般正常老房装修呢正常要两三个月甚至时间更长。对吧，那因为它受季节影响比较严重。那么如果说采用我们一号新家的这个一号新材的话呢，你那个老房装修的时间就少了。我们有整装服务，一号新家整装服务，老房翻新的话你整体都重新装的话，我们的时间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哦，就是整体。因为我们的听众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当时我在跟大家研究我自己装修的时候，我说还好今年我做了很多装修的节目，跳过了很多装修的坑。首先一个大的坑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你要从很早就开始规划，说哦好，我买了一个二手房，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买二手房，那我要入住，好，我现在租的房子里再打出半年的富裕吧，因为大家考虑到要装两三个月，放两三个月。 对， 这样子， 我们一号新家的采用的这个一号新材啊，是双环保标准的材料。无甲醛，无重金属，即装即住，装完了你马上就可以入住。那么可能我在这里说，大家可能觉得你这个说的是不是太神奇了，或者是太假了？那么我们一号新家讲究的是先体验再装修。就是你可以打我们这个855-30566。这个号码，这个电话，然后到我们这个东五环，白家楼，我们这个实体的这个店里去体验一下。我们有12套样板间，而且我们30号还有一个这个新材料说明会。 就是这个是任总的专业啊，新材料研发部总监嘛。就很多人对一号新材听了我们上一期上周四的节目之后，对一号新材它新在哪儿，材料特色是什么，优点有哪些，好奇。 对对对， 可以来30号的时候听任总认真的讲一讲。 对对对，我们在30号呢，在我们店里举办了这个，就是这个活动啊，新材料说明会，还有一个跨年特惠的一个活动，因为到年底了嘛，马上就，跨过这个2018年了嘛，我们为了表示对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注的感谢嘛，搞了这次活动，因为想了解这个快装服务的人太多了，对。所以我们搞了这个活动，又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物，然后现场又有样板间，又有专业人给你讲解。现在打电话人就是预约的人已经很多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打这个855-30566，赶紧预约。855-30566预约一下，因为我们，到店就有礼物赠送。 到店就送礼。 对对对。 是上次咱们那个。两房现在不能说了，因为我们现在，两房的人太多了，所以这个名额满了。 对，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对，我们现在就是说，原来我们说是您为了在方便大家嘛，方便听众朋友们嘛，对吧？冬天太冷了，你打个电话，我们上面就给你两房。但现在预约的人太多了，我们这个也确实是忙不过来。 我们虽然不惧严寒， 对， 但是 对对对， 我们有数量的限制， 对对对， 员工人数有限啊。 是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既然大家都有这个需求，那这样我们搞一个活动吧， 把 大家一起 约过来，聚在一起。 对对对， 好，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现在拨打855-30566，不仅可以咨询一号新家啊，一号新材是怎么回事儿，还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30号的新材料的一个说明会，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到了店里面，到现场，大家就可以获得一份到店里。 对，到店里，到店里就是我们之前的量房赠送给大家那个298元那个健康枕。 这个健康枕啊，这个到底好不好呢？只有自己用了才知道，所以要到店领了，领回家自己使用一下就知道了。剩下的刚才还说了， 因为要把大家这么冷的天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暖和暖和，然后听任鹏任总来讲一讲我们的一号新材是怎么回事儿。讲完了之后，大家是不是还会享受到我们说明会的一些专属的福利？ 对，我们一共准备了八重大礼，就是只要您去就有礼。您去就有礼。 第一重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健康证。 对对 对, 对、我们还准备了其他很多的礼物，如果是签约的客户的话还能享受更多的大礼。稍后一会儿吧，我先卖个关子，一会儿再跟大家讲。 你是想让大家先打8553566？ 对，是的是的。 哎，我忍不了了，就是为什么不说这八个？忍不了了，我先打电话先问问客服人员吧，直接告诉我。对，8553566的客服人员要是敢说您待会儿再问吧，那我们要投诉他。现在打8553566可以直接的咨询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三十号的这个八重礼包括签单包括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当然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节目的进行一起来了解一下。说回到这个老房快装，这个快呢，一号新材在中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刚才说了是老房快装，如果是整装，就我想把家里基本上都推翻了重来，是一个月的时间。 对，一个月的时间。 那如果是毛就新房呢？ 新房的话，新房和老房在我们使用我们一号新材的话啊，时间上都差不多，可能新房呢比老房还能提前几天。 哦，因为它水电呀什么的不需要再改。 不 是吗？ 很多业主家里的新房搬到新房以后，那水电可能都要重新布的，重新动的。但是呢省去了这个拆除这个环节。老房子里很多东西你要拆掉的，新房没有， 省了这个拆的时间。 对对，省去了拆除这个环节以后呢，也能节省点很多的时间。 那新房使用我们一号新材来装修，基本上也是一个月，但可能会工期再提前几天。 对对对， 看您家的情况啊，我们就不具体的在这展开了。好，这个是整装。如果像我们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的，我们会有一个特惠8800的套餐，是指的这个客厅和餐厅， 对， 20平米之内， 对，20平米客餐厅的套餐。 这个客餐厅大家更好奇了，说哎，为什么你们只给我装这儿啊？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客餐厅啊，最能体现这个家里装修的一个风格。毕竟嘛，这个客餐厅是招待朋友一家人团圆吃饭的地方啊。那么所以我们就推出了这个20平米客餐厅的这个起步价。为什么定20平米呢？因为我们调查了很多这种老房，我们有调研数据的啊。那么大部分的老房子的客餐厅的面积大概也就在20平方左右。所以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嘛，取一个平均值嘛，做一个20平米8800的套餐。 这个如果我只翻客餐厅，是刚才我们听到的三天的时间。 对对对， 使用一号新材。 对对，一号新材。 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快啊？从新材料总监的角度给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是首先我们这个材料啊，它环保，就是装完了它没有味道，不像传统那种你刷涂料装完了以后可能还要放一段时间。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安装的工艺不像原来的那种墙面呢涂刷那个墙漆的那种施工工艺，你要什么把墙铲掉啊，重新粉腻子啊，然后再上底漆啊，上面漆啊，这个干燥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我们这个是插接式的安装，跟装地板一样的感觉。 把这个材料拼上去。 对，拼装上去。所以说它很 快。墙上面也是这样。 对，就墙上很快。对，顶上也是这样，所以它很快。 我顶上也可以拼装。 对，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说呢，有的人可能哎呦脑子里想象 不 到。 会 不 会掉下来。 不会不会。 好奇。 我们特意做了实景样板间，然后希望大家呢30号啊到我们店里去看一下啊，或者是您30号没时间，以后有时间去看也可以。对。 记住我们的8553566，随时都可以去看。 对。 我们有12个样板间，这是一。二呢是刚才觉得任总说的这个新材料啊，靠拼接就可以。很神奇，这说神奇我得去看一看这个到底有多神奇。可能看完了这个拼接材料，我们就可以理解三天为什么就可以完工了。 对对对对， 就完全理解了。大家对于这个时间啊，一方面是说好，你这个快和好是我能够看得到的，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也会很高，因为毕竟三天装完了我就得住啊，客餐厅家里就得吃饭呀。 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样板间呢，因为这两天也在赶工啊，也在赶啊，一直在装，大家可以去，我们刚装好的，你去体验一下你就知道了。 嗯， 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场还放了甲醛测试仪，你可以现场看我们这个实际测量的这个数据。 哦，我们现场，因为你样板间是装好的嘛，所以大家还心里会打鼓说，那我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时候装好的。我们会有材料的， 对 吧，现场有材料， 对 我堆放在一起，然后你看一下，我们 对， 你可以拿着这个甲醛测试仪去走 动。对，我们有小样，而且我们样板间确实也是到三十号刚刚装好 啊，我只是说有一些朋友， 对， 可能会心里觉得说，那啊这么好，看起来啊，你说装了三天之后吗？是这样。 我们还有相应的就是材料性能的一些测试， 嗯， 你可以现场看一下。 哦，这个也是会在三十号的说明会当天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对对对对，我们讲究的是所见即所得嘛，对吧？哎，眼见为实。 这新材料除了很环保，因为它是拼接的这个模式，所以特别快之外，它还有哪些优势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新材料它具有一定的防潮性能。我们现场会有测试啊，有实际测试，就是说我们这个材料不怕水泡。像有些老房子家里头可能比较潮，你像一楼啊，有的还有是别墅的地下室啊，或者是老平房啊，可能它都比较潮， 特别接地气啊，这些房子。 对对对，但是用我们这个材料呢，它你就不用担心墙面会发霉啊，起鼓啊、开裂这些问题。 哦，现场的这个防潮测试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对对对对。 哦，除了这个潮，因为这个防水啊，真的是防潮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因为老房子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前两天我还说我们楼下整个全部推翻重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暖气漏水了，然后可能把它的地板啊或者家具啊泡了一些，所以就没有办法。